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治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1979年，为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名为《笑》的相声纪录片。当时一大批的相声名家带着他们创作的作品走上了银幕，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全新的艺术享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在今天的岁月风云中啊，我们就来和您聊聊这部充满欢声笑语的纪录片《笑》。一部名为《笑》的影片，自然要先从对笑的研究拉开序幕。影片中的第一个段子就是侯宝林和郭全宝两位艺术家带来的相声小段《笑的研究》。下边啊，咱们就来听听这二位对于笑有着怎样的研究成果。 一般人还有个说法， 一般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人一乐就会年轻一点，一发愁就会老一点，常发愁头发就白了。 是 啊，要这么一看，有那个很年轻的那个人头发就白了，那是怎么回事？ 那是少白头啊。 那是不常听相声 啊，不常听相声的缘故。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你这说法不大对。我听人说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啊。 十年少， 一乐就能年轻十岁。 哦，你这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好嘛，我们俩这存款呢。 你说人一乐就年轻十岁？ 对呀。 你这个理论不可靠。 为什么呢？ 那谁还敢听相声啊？就拿你说吧，今年多大岁数？ 58岁。 你要来听相声到这儿哈哈乐三回， 我就剩28大小伙子了。 剩28了 啊？ 那要再乐一回呢？ 那剩18了 啊。又乐一回 就剩8岁了。 那就不能乐了？ 为什么？ 你不够一回了。 我都不够一回了， 再乐危险了。 怎么了？ 你再哈哈一乐 怎么样？ 没了。 没了？我挺大的人怎么能没了？ 人不能没，你年龄没有了。哎呦，成出生小孩了。 是啊， 来的时候骑车来的。 我骑车来的。 那走的时候让保育员抱走就行了。 哎呦，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能演相声。 怎么了？ 演完了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郭全宝表演的相声小段《笑的研究》。在这部纪录片中啊，有几个段子都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沈阳的相声演员王志涛和陈连仲表演的特殊生活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边啊，咱们就来听一听。 再和我们学习班里排红灯记 哦， 大伙儿同意我演李玉和。 哎，那你就演李玉和吧。 那怎么着？不行啊。 怎么呢？ 有人不让啊。 谁不让啊？ 就我们那撇团长。 啊，对，是有那么一位。 有啊， 他那个嘴老不在原来位置上搁着。 对，老这样。就是他，就是他 呀。哦，就是他呀。 哎， 我他说什么来着？ 他说了， 啊， 哎呀，谁要演李玉和？ 怎么这个味儿啊？ 啊，哎，你要演李玉和呀？ 是啊， 你可白道了你。 什么叫白道了？ 哎，哦，你看你那样像李玉和吗？ 怎么了？ 你肯定是电影李玉和。 电影李玉和怎么了？ 您这是又不胖又不瘦，他一边有块疙瘩肉。 哦， 啊，那你有疙瘩肉吗？ 全国就他一个人有疙瘩肉，那别人就甭演李玉和了。 反正你演李玉和不行啊。 那演什么呢？ 你演鸠三吧。 啊，那就演鸠三吧。 鸠三你不也不行。 怎么呢？ 你那么老高个，俺们李玉和那么点，他也造不过你。 那怎么办呢？ 你呀，啊，你演跳车人吧。 啊，那就演跳车人。 跳车人你也不行。 怎么呢？ 你那么老大坨180多斤，他也背不动你。 他这全都搁哪找来的呢？ 你呀，啊，你演磨刀人吧。 啊，演磨刀人。 磨刀人你也不行 啊。 你唱的比李玉和还好，你那怎么行啊？ 哦， 哎，你演缝鞋匠吧。 缝鞋匠。 啊，缝鞋匠你也不行。 哦， 哎，对了，嗯，你演李铁梅吗？ 哎， 你也没得演的了。 那没个演的怎么办呢？ 没个演的也得给你弄碗粥喝呀。 哎，他这还挺照顾的啊。后来你演什么了呢？ 我就演周鹏那喝粥的。 哦，真去喝粥去了。 哎 哎，这没问题啊。 怎么着？ 没有台词又没动作 啊， 嘴行啊。 行什么呢？ 啊， 铁团长说我跟着搅和了。 你怎么搅和了？ 我也不知道啊。 啊， 同志们，您看这戏是不是这样啊？ 您说说这一路啊。 李玉和上场 啊， 唱一句。 怎么唱啊？ 盼知盼百山的同志早来到，我那儿喝粥对吧？ 可不就是这样吗？ 正说我搅和了。 嗯， 我说我没搅和，这铁团长火了。 火了？ 我可告诉你说， 嗯， 那我说你搅和了，那你就搅和了。 哦， 啊，你不信当着大伙那面你做做那个动作，看你搅和没。 我说那你就当大伙面做做这个动作。 你说喝粥这动作有什么可做的 啊？ 谁喝粥不这相啊？ 什么样？ 这手端着碗， 嗯， 这手拿着筷子。 哦， 喝粥嘛，全这模样，您瞧着。 可不就是这样吗？ 你们大伙看这搅和没？ 搅和什么了？ 搅和那粥没？ 他这不吹毛求疵吗？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王志涛和陈连仲合说的特殊生活的片段。和这个段子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姜昆李文华表演的如此照相，和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人欢路畅。特别是人欢路畅这个作品反映了一个普通列车员在文革中与文革后服务态度上的变化，很有意思。那他在文革时工作是个什么样呢？ 那在当时旅客要是上了你这节车可算倒霉了。 嗯，不倒霉。 不倒霉 都听话着呢。 什么叫听话呀？ 那旅客他一上车就嚷嚷了。 是啊， 咱们用不了几句话就把他给镇住。 你是怎么说呀？ 哎嘿，别说话别说话了，喝开水不喝呀？ 喝呀， 自个儿打去。 自己打， 这是培养你们那个劳动观点。 嗯 啊，哎嘿，特别是那凉水随便喝啊。 没开水凉水咱就凑合喝吧。 告诉你，喝拉稀了可不管。 什么态度啊这样。 既然上了车了嘛， 嗯， 就跟到了家一样。 哎，这话还凑合 啊！咱们这列车上就是旅客之家， 说的对， 我就是你们大伙儿的家长。 啊，你是家长？ 等我说完这句话呀，旅客站起来都走了，上别的车。 那你这节车呢？ 空空荡荡，就剩20来人了。 人家不愿意跟你怄气呀， 人少更好。 嗯， 人少咱们多轻省，咱们躺那儿睡觉啊。 这可不行 啊！ 上班时间睡觉啊，违反劳动纪律。 得了，什么劳动纪律？管不着啊。我睡醒觉抬头一看呢， 啊， 哼，要说这旅客他是真自觉 哦，把车都扫干净了。 哪儿啊？车上人都走干净了。 是啊，谁愿意在垃圾堆里边坐着呀？ 你还别说， 啊， 真有一位老太太没走。 哦， 我过去一看呢，我就明白了， 怎么回事啊？ 这老太太带了一只老母鸡，在那座底下那正叨那瓜子皮呢。 呵， 你多气人呢！我一看呢，哎，老太太，老太太， 你这鸡影响咱们车内卫生，知道吗？ 呦呦，你还懂得车内卫生呢？ 这老太太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气疯了。 大娘怎么说的呀？ 同志啊，嗯，就您这节车呀，跟我们那鸡窝差不多少似的。我低头一看这只鸡呀，我又乐，我对这只鸡发生兴趣， 干嘛呀？ 嗯， 要讹这只鸡吃。 讹它干什么呀？我花钱把它买过来不是完了吗？ 那人家卖吗？ 我一说他就得卖。 你怎么说呀？ 老太太，嗯，咱们这个列车上不许带着小动物，知道吗？ 我呀， 嗯，我不知道。这样吧，嗯，拿了我给你处理了吧。 哎呦，同志啊，嗯，那感情好了，还得谢谢您呢。 你看没有，这只鸡咱们就给弄过来了。 白要啊？ 什么叫白要？我给他钱了。 多少钱呢？ 一毛二，拿走。 一毛二买只老母鸡啊， 反正他不能说我白拿的吧。 你呀，这事办得太缺德了。 那文革后这位列车员的服务态度有什么改观呢？您接着往下听，自然就清楚了。 现在你到我那节车厢，你再看看 怎么样啊？ 那地擦的是一尘不染， 干净， 行李架摆的是一条直线， 真整齐， 桌子擦的是光洁照人， 哦， 玻璃擦的是锃光瓦亮。 好， 火车一到站，嗯，我往门那儿一站，笑容可掬，招呼旅客， 态度还真转变了。 同志啊，你这车是三星三五进站车吗？ 是啊，老大爷，您上车吧。 那明儿个老爷一杆子高到沈阳那嘎达了吧？ 是啊，老大爷，您赶快上吧。 哎，这三星三五是什么意思？ 他说的是一句东北话。 哦， 问我呀，这趟车是不是夜间12点钟左右进站的那趟车？ 哈哈，哎，那老爷一杆子高，这是什么时候啊？ 就是说呀，明天早晨6-7点钟能不能到达沈阳？ 哦，这地方方言。你们全懂， 经常接触吗？ お尋ねいたします。ヘパとの電話は何番ですか？はい。55局、6-8番です。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 你说的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位日本朋友。 哦。 他问我呀，百货商店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告诉他55局6789。他说谢谢我，我说不用谢了，再见。 哎，外语你们也会啊，真是大练基本功啊。 凡是旅客在旅途当中提出的一切问题，咱们都能对答如流， 是吗？ 哎， 那我问问你， 您说吧， 我要去的地方 啊 是赵家庄。 在我这条线路上有两个，不知道您问的是哪个？ 就是开封附近的那个。 您到那有什么事儿啊？ 有一封重要的家信 啊， 需要亲自交给军署赵大娘。 哦，那行啊，那开封您自个儿下车吧。 那还用你说呀？ 不是，具体怎么走您知道吗？ 这可不清楚了。 我可以告诉您呢，啊， 嗯， 您下了火车以后， 哦， 坐长途汽车50公里，票价是1.17块。 嗯， 下了汽车以后上大坝过小桥，往这边一看有一大片新瓦房，从前往后数第3排，从左往右数第7个门，北房3间，那就是军属赵大娘的家。 是啊， 哎，你在门口一喊，大娘在家呢吗？那大娘高高兴兴就把你给让进去了。 是， 进去以后，大娘从桌子左边瓷罐里拿出茶叶来给你沏好了。大娘说得留你跟那吃饭，你就帮你大娘拉风行去了。那大娘不让你拉风行呢，那个门后头有把笤帚，拿出来你给大娘扫扫地。大娘不让你扫地呢，那院里头有2桶1扁担，出门往左拐有个水井，你给大娘挑2挑水。等你这水也挑回来了，大娘饭也做得了，准是这么大碗面条，上面有这么大个撒鸡蛋。 哎，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我刚从那儿回来呀。 干嘛去了？ 我给那赵大娘啊，送那一毛二那鸡去了。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21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纪录片《笑》中的相声段子的内容涵盖面是相当广的。相声大师马三立和他的老搭档王凤山合说了一段反映五讲四美的新段子《讲卫生》，下边咱们就来听一听。 现在做到家喻户晓，人人做到勤劳动、讲卫生， 对，身体好是革命的本钱。 是啊， 我瞧你这身体倒不错 啊。 我怎么样？ 哎、啊，你身体 最近瞧怎么样？ 啊， 精神怎么样？ 哎，你的身体， 哎，瞧这身体怎么样？ 瘦得跟猴一样了。 这怎么说话这是？ 啊， 怎么叫瘦得跟猴一样？ 最近身体健康，长分量了，体重增加一斤多。 是啊， 我，那你是参加劳动 没有？ 没有。吃什么营养东西了？ 也没有。 那你怎么体重增加了一斤多呀？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啊， 好几个月，这才体重增加一斤多。 是啊，那你一定有好方法。 那当然有方法，没有方法就能长一斤多。 是啊，哎，这样有好方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啊， 让我们大家也学学， 行啊。 好啊， 可以啊， 啊， 谁教都行 啊， 只要按我这方法，按这方法你来了。 得坚持得住，你咬得住牙， 按我这法子走，准能体重增加。 是啊， 一天比一天增加。 那求您占点时间给我们大家讲讲。 这甭占时间 哦， 很简单，一说就会。 是啊，那您说说吧，怎么体重增加了一斤多？ 因为我呀， 啊， 半年没洗澡。 哦，你呀， 哎，有的人说， 嗨， 没脏没净，吃了没病 啊， 那是错的， 错了。 我们街坊就这样。 哦， 在我们对门那院住。 哦， 这郭大爷 是啊。 哎呀，不讲卫生，经常不洗脸。您瞧瞧，一脸的泥，脖子像大车轱辘那么黑，那耳朵眼里能种麦子。 嚯， 一伸手你瞧瞧，那指甲里头都是瞪成馅的。 哈，这脏， 全家大小没买过牙刷子。 哟，不漱口。 不漱口，哎，也漱口。 啊、哦， 郭大爷有时候漱口， 漱口啊， 吃完饭了，端一杯水，喷一口，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伸脖子，咽下去了，这叫原汤化原食， 好嘛。 有一天我到对过那院看看 啊， 瞧他们卫生搞得怎么样？ 哦， 郭大爷瞧见我了，哟，马大哥， 好， 请坐，请坐。我说不坐不，我给你沏茶。我说别沏茶，我可不喝。我又不敢走。 怎么不敢走啊？ 我怕他拉住我呀。 拉你怕 什么？有他一拉我，指纹就印上了。 嗨，净油泥 啊。他们家这水缸啊， 啊， 没有缸盖。 哈， 没缸盖这么个大水缸 啊， 灌水呢用个大铁壶 啊， 这铁壶啊打开盖 啊 就往里问。 哎呦， 连胳膊带手带水壶咕咚咕咚咕咚咕咚满了， 哗， 提了起来，往炉子上一坐，烧开水 啊。 他们家这孩子 啊， 在河边捞了几条鱼，也搁这水缸里了。 你想， 搁那儿养着 啊？ 家大人都不知道，这一灌水呀、啊，三条鱼进水壶里去了。 好， 一会儿的功夫，呱啦呱啦，水开了 啊， 那就甭问了，鱼也就熟了。 是啊， 鱼汤泡茶叶。 哎呀， 您琢磨能好喝吗？ 是， 沏一碗茶给我喝吧。 啊、 马大哥，来这碗。 哎， 我接过来一瞧啊，白汤的， 嗨， 香乎乎的。 啊， 我一想，我就别喝了。 怎么？ 我喝完了，我奶就下来了。 嗨，他催奶去。 我们主要的，每个人要做到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你的个人卫生怎么做的？ 我是经常锻炼，参加劳动，不喝凉水，不吃生菜，不吃零食，不吃不干净的东西。我每年照透视，经常要打防疫针，兜里带着避温伞，我手里天天拿着苍蝇拍。 好，太细致了。 我这苍蝇拍定做的。 是啊， 又宽又大，把儿又长。 哦、 见苍就打，绝不放掉。 呵，打一个是一个。 不，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是啊， 去年夏天天、 哦、 我拿着苍蝇拍刚一出大门，我一瞧啊，胡同口那站一大胖子、 哦、 新剃的头。 嗯， 我一看后脑勺这落着这么大一大苍蝇， 那么大， 像指甲盖这么大。 嚯， 我一瞧，嘿，你说打不打？ 打 打，胖子乐意吗？ 那就别打。 不打拿着苍蝇拍算干什么地？ 你跟他商量商量。 商量 啊， 一商量苍蝇飞了。 那怎么办呢？ 我一想啊，打， 哎， 打完了再说。 对， 抡起苍蝇拍，啪，这大胖子一捂脑袋， 哇，怎么回事？ 我这是苍蝇， 你看看这是苍蝇吗？ 我一瞧啊， 苍蝇， 猴子。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讲卫生》。《笑》这部影片中的相声段子，除了内容丰富之外，形式也很新颖。 马季和唐杰忠二位就合作表演了一段化妆相声。马季身穿古装扮演了一次陶渊明，这位陶渊明来到现代都看到了什么新鲜景了呢？听了新桃花源记您就知道了。 老夫平生喜登攀，当年种豆在南山，今日重游桃花源，看了这边看那边，眼花缭乱。 哈，都看不过来了，请看那儿就是桃花溪 啊，桃花流水似当年， 那是方竹亭， 万杆翠竹指云天， 那是桃花观， 白墙绿瓦依然在， 这是家志碑， 偌大的石碑不好搬。 没事，你搬石碑干嘛呀？前面就是秦人古洞 啊，记忆犹新。 出了秦人古洞就是当年你所写的那个世外桃源了。 呼呀， 又怎么了？ 山中一条白带蜿蜒盘绕，是否万里长城啊？ 万里长城在北方， 何时搬到此处？ 昨天晚上。 搬不了。 嗯，那是桃源人在治山的过程中修的盘山公路。 哦哦， 像这样的公路啊，在全县就有3000公里呀。 哦，妙哉妙哉。呼呀， 又怎么了？ 山下有一大棋盘，一格一格很美观，好像上面铺绿毯，还有棋子儿在纵弹。 嗨，那是桃源人建成的旱涝保收田呐。 嗯， 这一格格的五亩一丘的方田， 上面铺绿毯， 早稻秧苗， 棋子儿在纵弹， 那是拖拉机。 拖拉机 啊， 一天下几个蛋？ 下八个，没听说过。拖拉机那是农业机械。 哦， 你看那个来回转的那个，那就是脱骨机， 嘟嘟响的 抽水机， 喷水花的 降雨机， 光闪闪的 发电站， 两层楼的 万头猪场， 一尺长的 小猪娃， 三尺多的 大半猪， 五尺余的 母猪， 七尺长的 种猪， 二尺六丈， 二十有那么长的吗？ 拦河大坝 呀。哦，这个他看清楚了。 呜呀， 我早晚非让他吓出病来不可。又怎么了？ 前方一排一排一棵一棵高大之沙树，无枝无叶，上冒青烟。 嗨，那树有冒烟的吗？那是烟筒。 听完了马季、唐杰忠合说的新桃花源记，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在这部充满了欢声笑语的纪录片《笑》中，还有哪些经典的段子呢？让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继续为您讲述。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黄莺莺演唱的《快乐会继续》，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想见你随时准备好提醒，盼你永远这么高兴，拥抱你便阻挡了外面的风风雨雨，我在你耳边藏好了约定，让我们来保守秘密，小心你保护